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明叔正喺度同我哋讲紧嗰件古玉嘅非同寻常之处，大金牙听到眼都直埋。 啊，自古凡法重见古思如生，其腹口之内必定有大量美玉。从种子里头挖出嚟嘅古玉，都系价值连城嘅嘢。更何况呢件是贵妃娘娘日常含在口中的添呢？ 讲下讲下，将条颈都伸埋过去了，伸出条脷就想舐过去。明叔即刻一缩手讲了： 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依家唔得唔得唔得。你哋换咗之后啊，想点就点。你日日将佢含喺嘴里头都冇问题啊。但是依家嘛， 明叔见我唔讲嘢，以为开嘅价码仲唔够高，又攞咗一副古画出嚟。佢戴上手套，展开嚟俾我哋欣赏。佢又继续对我讲啦： 胡兄弟，只要你肯岌个头，呢一件深海润玉，加埋呢一卷宋代嘅落霞犀牛图真迹，就全部都系你噶啦。 我心谂啊，呢位明叔啲好嘢真係唔少啊，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开下眼界再讲。於是我不置可否，凝神去睇下嗰卷古画啦。嗱，我哋呢啲人呢，虽然讲平时都係做古玩生意嘅，但係就极少接触字画，根本冇见过几多真迹。呢几年同啲古物打交道打多咗啦，对呢啲嘢有一种讲唔出嘅直觉。再加上在古墓里头见过唔少嘅壁画，一睇之下就知道呢幅画大多数系一件货真价实嘅极品。呢幅画整幅嘅结构分为咗两大块斜向切入，近景系以浓郁嘅树木为主，一只老牛在树下边食草，线条简洁流畅，笔法好神妙。将呢一只老牛温顺从容嘅神态勾勒得栩栩如生。中景有一间茅舍位于林间，远景呢系用淡墨表现远山嘅山形雾霭，远中近层次衔接得好自然，渲染得虚实掩影，轻烟薄雾，就好似青纱覆盖，使人望落去产生咗一种深幽清远、远离尘世嘅感觉。明叔喺旁边解释讲啦： 一到晚头黑啊，光线暗淡咗落嚟之后，本嚟喺树下边食草嘅牛，就会翻到草舍里头伏卧而睡。呢一幅啊，真系一件不可多得嘅珍品啊！你哋话系唔系咧？ 我即刻愕咗下，画虽然好啊，但画里头嘅牛会喐，咁未免太神奇啦啩。以前我听讲过嘅，有古玩商呢俾人用两张画呃咗。马里头有一个孭住遮嘅人，一到落雨马里头嘅遮就会撑开。其实呢係两张画暗中调换。唔明白究竟嘅人仲以为係一张神物，呢张落霞犀牛图恐怕都係咁嘅啫。呢个时候明叔就当即遮住啲光线，再睇下呢幅画中嘅老牛，果然已经卧于草舍之旁。原本食草嘅地方空空如也，我大吃一惊，呢张古画唔通真系神人所绘？明叔亦唔隐瞒，讲出咗个中嘅缘由。 呢张画用咗宫中嘅秘药染过，因此先有咁嘅奇观。就算冇呢个环节，呢幅落霞犀牛图亦足够买十几套似样啲嘅屋咯。你哋话系唔系啊？ 明叔又拿了两样东西出来，价码越开越高，真是落足晒本钱了。看来呢，他真是志在必得的。但是见我始终都不肯答应，于是又想继续加码了。我对明叔讲了，老兄啊，我们今日算是开了眼界了，但是实不相瞒啊，那面古镜啊，我的确是拿到过手，但是出了点意外，没带到回来。不是的话，我们一定可以做成这单生意的。你落咁大血本嚟换呢一面古镜，唔通府上嘅种子有思辨之小？如果方便嘅话，可以同我哋讲下，克制思辨嘅方法我都知道啲嘅。我又对明叔讲啦，我睇呢，我哋之间都冇必要有咩顾忌，大家都系同行。你摆喺嗰度嘅十三苏花池猫，是湘西咩私人拜的，既然是这样，一定亦都心明此道了，怎会没办法对付思辨呢？明叔估计亦都明白了，已经开到这样的天价了，再不答应就是傻的了。看来呢，我们手头上确实没有，无奈之下呢，都仍然留下我们下来吃饭。喝了几杯酒，明叔就讲出了事情的因由了。明叔的祖上确实是湘西的背尸者。背尸呢，并不是指将死人背在身后面背着就走了，而是一种盗墓的方式。刨个坑，将棺材横头的挡板拆开，反住身爬入棺材里面，而不是面朝下的。这些神秘诡异的规矩，亦都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开始流传下来的。明叔屋企呢，就是靠着这样东西发了横财。后来他爹在背尸的时候碰上了湘西尸王，没了命。最后一代背尸者就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了。明叔因为家财万贯，而且没有继承祖上的手艺，于是就在南洋做起了生意，最后在香港定居。后来呢，他就开始做起了干尸的买卖。沙漠戈壁高山荒原里头出土的干尸，如果是有些身份的，而且是保存完好的，再扣上个某某国王、某某将军或者某某公主的名号，马上就要坐地起价，一本万利，比边行搵钱都来得快。下家多数就是一些博物馆、展览馆或者是私人收藏者之类的，当然这些都是地下交易的了。冇几耐之前啊，一家海外博物馆揾明叔倾咗单生意。佢哋嗰度有一本从藏地得到嘅古代经卷啊，里边记载咗一位藏地摩国公主死亡嘅奇特现象。佢系因为一种奇怪嘅疾病而死嘅，死咗之后变成咗一具冰川水晶尸，被认作系神迹。于是呢，就用九层妖楼将佢封埋喺雪山之上。经卷里头甚至仲提到咗一啲关于墓葬位置嘅具体线索。呢一单系一单非常大嘅生意，但系根据明叔收集到嘅情报嚟睇，呢一具千年冰川水晶尸性属极寒，阴气极重。如果冇葬全供奉莲花生大师嘅灵塔，普通人一旦接近就会死了。对付这种嘢，其余镇尸的法器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的。想来想去，可能只有那面古镜才有可能将那具女尸从九层妖楼里头孭出来。我和大金牙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个名词。湘西尸王的传说听就听过好耐了，但究竟什么是冰川水晶尸呢？比起湘西尸王来，又会是怎样的呢？我听明叔所讲的内容竟然是跟藏地摩国有关的，即刻就全神贯注起身了。九层妖楼呢，我就曾经见过的，就是那种用荒木加坑土砌成的木塔，是塔状的雏形。 魔国嘅咩公主我就未听过啦。或者系明叔嘅情报有误呢，亦讲唔定，就系鬼舞一类嘅人物啦。僵尸里头最凶嘅，莫过于湘西深山里头嘅尸王。据讲啊，百年先出现一次，每次都为祸不浅。冰川女精尸系咪同佢有啲类似呢？明叔就讲啦， 哦，咁又完全唔同。雪山上嘅冰川水精尸系被人膜拜嘅邪神，系从里到外水蒸化咗嘅尸体，全世界系独一无二嘅。所以呢，我先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将佢搞到手。但系呢种远古嘅邪恶之物，又点可以轻易咁入阳宅呢？你哋话系唔系呢？ 香港南洋等地嘅人对呢啲嘢都系格外迷信嘅。明叔买卖干尸，有唔少系大棺材成套嘅，每经手一个，都要响棺里面放一根玉葱，取葱字嘅谐音，以驱散阴邪嘅晦气。至于冰川水晶尸，与其讲系古尸，更不如讲系邪神嘅神像好过了。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呢一种神物嚟镇宅，否则嘅话，即使系从雪山里头将尸体挖掘出嚟，亦都唔够胆运翻去。西藏呢一种神秘嘅地方，好多事都系难以用常理去揣测嘅，边个都唔知道啊，会有咩诅咒会降临到自己嘅头上。既然呢面古镜冇咗啦，咁啊，只好再揾其他嘢。一旦有咗眉目，明叔就会组织队伍入藏，按照经书中嘅线索去挖掘冰川水晶尸啦。呢单生意实在太大啦，明叔啊要亲自督战，唔俾手下将古尸整坏。至于组队入藏嘅事，到依家仲未有合适嘅人选。明叔系希望我可以一齐去，如果可以有几个魔金教卫助阵，咁一定就可以增加成功嘅系数啦。我并冇答应，我心里头喺度暗自咁盘算啊。原嚟呢个明叔落咁大血本，唔单单系为咗一面古镜嘅，仲想我哋出手相助。但目前有几个疑问，明叔系点知道我哋从云南道得到一面古镜嘅呢？佢应该知道我同肥仔系赌斗嘅，但系佢并唔知道我哋系魔金教卫。唔通呢啲都系嗰隻死肥仔自己讲出去嘅？咁一问先知，原来明叔根本唔识肥仔嘅，亦都冇同佢倾过偈。明叔讲啊，系有一位算命嘅高人，全赖佢嘅指点先知道我哋嘅事嘅。最开始嘅时候，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，讲系有面古镜俾人喺云南度发现咗，四处打探都冇咩结果，于是就揾到一位自称陈传转世嘅算命高人，请佢点拨，睇下可唔可以知道系边位高手最近喺云南深山里头得到咗古镜。结果嗰位高人连谂都唔使谂，立即起咗一卦，然后写咗个地址，讲按照地址揾一位叫黄海船嘅，仲有一位叫胡八一嘅人。嗰位高人仲讲啊，呢两个人呢系现今世上手段最高明嘅魔金教卫，都有咩万夫不当之勇、鬼神莫测之机。嗰面古镜呢，一定系佢哋从云南度带出嚟嘅啦。明叔啊讲啦， 今日得见果然就应验，嗰位老先生真系活神仙，算出嚟嘅基数丝毫不差，唔单止系陈传老祖转世，讲唔定系周文王附体都唔定啊！ 我同大金牙听到呢度，都夹硬咁掹住块面，唔敢笑出声，心谂唉，如果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呢一种算命嘅水平啊，咁我哋两个啊都可以做周文王啦。不过呢回呢就真系歪打正着啦。盲佬都算系办咗件正经事，冇帮到忙， 猛咁吹嘘我哋，人抬人越抬越高啦。于是我同大金牙亦都立即装出惊讶嘅表情，对明叔讲：谂唔到呢个世界上仲有咁嘅世外高人。我话啦，我以前呢一直都唔系好相信未卜先知同埋料事如神嘅，我呢以为呢啲呢都系人哋吹出嚟嘅。啊，估唔到今日真系咁切实咁体会到啊。如果有缘分嘅话，真系要佢老人家指点下啦。不过我哋一种凡夫俗子，怕系冇咁嘅福分啦。 咁又唔好咁讲，嗰位老神仙呢就喺陶然亭公园附近，100蚊就算一卦，只要俾多啲钱都可以接到泻下里头睇下风水啊。不过佢老人家有个习惯，唔系红旗佢就唔肯坐嘅。你我朋友啊，啱好有一架，你哋如果想请佢嘅话，我可以叫阿东帮你哋开车。 我多谢个明叔嘅好意，再讲落去我实在忍唔住要笑啦，即刻啊岔开话题，唔再倾呢个盲佬啦。我对明叔讲啦，阿明叔啊，去藏地掘九层妖楼里头嘅冰川水晶师呢单买卖，按理嚟讲我哋可以接，即使系冇古镜，我亦都可以諗办法揾其他嘢嚟代替。至于具体系乜嘢，依家我就唔方便讲啦。总之系八仙过海，各施各法啦。我哋摸金嘅有我哋自己嘅办法，但系目前呢，我有件更加重要嘅嘢要去做，喺未有结果之前，仲系唔可以应承你嘅。过几日啦，我再俾一个确切嘅答复俾你。明叔显然对我都甚为倚重，一再嘱托，并且应承可以先俾我哋一啲定金。我同大金牙对嗰一块杨贵妃嘅玉凤啊，早就已经流晒口水啦。于是啊，问佢可唔可以将呢一件嘢俾咗我哋先？我哋一旦腾空咗手，一定优先考虑呢一单买卖嘅。明叔啊，即刻将块玉凤收咗起身讲啦： 哦，唔急唔急，事成之后，呢啲全部都系你哋嘅，但系呢件玉器用嚟做定金实在系唔适合嘅。嗱，我俾个另外一样嘢你哋啦。 讲完，响檀木架底下攞咗个瓷坛出嚟，睇上去呢个瓷坛十分古旧，边口都磨损到睇唔见青花啦。我同大金牙立即冇晒瘾啦。阿心谂明叔啊，真系个孤寒财主嚟噶，呢件咁嘅烂嘢攞去潘家园啊，按吨计啦。但系明叔神神秘秘咁从个瓷坛里头揞出一个小油纸包，原来坛里头有嘢嘅，密密实实咁用油纸裹咗十几层。佢先将油纸外边涂抹嘅蜡刮晒，再将油纸一层层咁揭开，我同大金牙控近去一睇，层层包裹里头封装嘅，竟然系两片发咗黄干枯嘅树叶。我学住明叔嘅口吻讲啦：啊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咪就系两片枯树叶，我哋堂堂嘅摸金教位，咩名气未见过啫？我讲完，就拎起一片睇咗睇，好似系比树叶硬一啲，但绝对就唔系咩值钱嘅嘢啊！睇完之后又劈返去啦。我对大金牙使咗个眼色，怒气冲冲咁对住明叔讲啦：你唔舍得落订啊，算啦，攞两片树叶出嚟咁啊，算点啫？你系咪诚心同我哋大陆同胞过唔去先？大金牙即刻装腔作势咁拦住我，对明叔讲啦： 哎呀，我哋呢位胡爷就系呢个脾气啦，从细呢就苦大仇深，睇见资本家呢佢系禁唔住到火㗎啦。哎，如果真系激嬲佢呀，边个都拦住佢㗎。我劝你呢，仲系即刻将嗰件杨大美人嘅玉凤攞出嚟， 免得佢啊将你间屋都拆埋啊。 明叔以为我真係嬲啊，惊住得罪我哋，连忙解释讲啦。 唉，有冇搞错啊，胡老弟，呢啲点会系树叶啊？你喺边度见过咁嘅树叶啊？呢啲啊，系我喺南洋行船嘅时候，从马六甲海盗手里头买到嘅宝贝啊，系龙嘅鳞片，系龙鳞啊！你话系唔系啦？ 明叔为咗证明佢嘅话，喺茶杯里头倒满咗清水，将嗰片发黄嘅树叶执咗一片出嚟，轻轻咁放入杯里头。只见嗰片所谓嘅龙鳞一遇到清水，立即就大咗一倍，颜色亦都由黄转绿，晶莹剔透，好似喺茶杯里头泡咗一片翡翠咁。我以前呢喺福建亦都听讲过龙鳞系好值钱嘅，有啲地方呢叫佢做润海石，但系我就冇亲眼见过。据讲啊，喺船上边放一片可以避风浪，喺干旱嘅地方供奉几片就可以祈雨，用嚟泡茶呢就可以医哮喘嘅。至于系唔系真嘅龙鳞就讲唔清楚啦，或者只系某种巨大嘅鱼鳞。呢件嘢呢虽然都几好，但系都唔算好稀奇，点都唔够嗰嚿玉凤嚟得实在。于是我就炸牛啦，对大金牙讲：乜呢件系龙鳞嚟咩？阿金爷你睇下，呢件系咪有啲似我哋成日用嚟煮餸嘅嗰种咩话？ 虾片啊嘛，一掂水就发大，一蚊系一大包。我屋企嗰三隻乸最鍾意食呢一味嘢㗎喇。呢两片啊连涉牙乸都唔够啦。 我哋两个死女烂女最后都冇将玉凤氹到手。润海石啊虽然差啲，但係唔要啊白唔要。干脆连个池潭一齐立走啦。喺返屋企嘅路上，大金牙问我啦。 胡爷，呢两块润海石你话值唔值20,000港币啊啦？ 我话啦，呢两片嘢加起身值8,000蚊就算唔错啦。大金牙又问我啦， 咁呢次系咪真系要帮你个港灿打工啊？ 我话啦，我咁你唔好睇小呢个港灿，睇落去呢个老嘢都几有钱嘅，港客啲钱都系钱啫。我哋唔可以歧视人哋资本家㗎，佢啲钱唔搵就白唔搵。另外佢手里头仲有藏地摩国灵寝嘅线索，大家都算係互相利用啫。但呢件事返去之后呢，我哋仲要商量一下。我哋依家有件更加紧要嘅事要即刻去做嘅。去陶然亭公园搵盲佬寝先啦。盲佬对易经係比较熟悉㗎，易经係包罗万象。但是他的根源就是16字天卦，我要找他打听一下这一方面的事，免得杨雪莉回来之后又成日说我不务正业了。那我们找到盲佬之后，从他的口里头可不可以得出一些线索呢？我们下次再讲。